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市直机关团工委昨天组织市政府办公厅等24个单位在东华门街道开展爱满京城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270多名志愿者参加活动，请听报道。 小区已经做好这个垃圾的设施啊，这一块 它有分类， 分类都人都有。 在东华门街道黄城根遗址公园旁边，来自全市各部门的青年志愿者正在给居民发放宣传材料。居民陈大妈收集了一些感兴趣的材料， 回家看着，有的给孩子看，这老太太聊天不就说说了吗？ 来自北京铁路运输法院的志愿者李牛说，他来参加志愿活动也是想让居民群众更了解自己的工作。 我们今天主要是带了一些法律生活，就现在不是咱们推行在网络上立案，网络上提交材料。 而在另一个展台，来自东城区食药监局的志愿者做一些简单的食品检测。 有一位居民回家去取他自己买的蜂蜜盒，一会儿我给他做一个甲醛的含量的一个筛查。 东华门食品药品监督所副所长刘林倩说，街道的每个社区都有食品药品安全员，还创新了和市民互动的模式，居民只要扫描一个二维码就能上传自己想要检测的食品和药品。 您对哪些不放心，您就在那上面点击。我们一个月2到3次进行大数据的收集，百姓最关心的我们回来以后做快速检测，最终的结果呢我们定期会给大家一个通报。 市直机关团工委副书记刘旭纯说，市直机关志愿服务联合会目前有会员单位79家，志愿者3万多人，每年他们都会组织志愿者参与相关的服务活动，今年还增加了环境保护、节水护水、城市治理等内容， 引导机关的青年干部来践行和传承雷锋精神，通过这种面对面的为人民群众提供服务，来提高我们机关的青年干部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加强大家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昨天京港地铁在地铁北京南站、大望路站等大客流换乘车站组织车站工作人员、公司和社会志愿者在车站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提升了乘客的出行体验。昨天爱在大石烂筑梦新时代主题活动在老舍茶馆举办，志愿者们用现场讲解、亲身体验等形式传扬大石烂的文化脉络，守护古街历史。昨天海淀区团委、海淀区志愿服务联合会启动海淀区五大青年行动，会上还发出第四届海淀区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征集令，面向社会征集小而美、小而专的志愿服务项目。今天上午10点，13届全国人大14会议新闻中心将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副主任张勇、副主任宁吉哲就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推动高质量发展相关问题答记者问。今天下午3点，全国政协13届一次会议第一场记者会在人民大会堂3层金色大厅举行，9位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领导人集中亮相，接受媒体的采访，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上内容是由小通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3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进京方向上青桥到建祥桥车辆行驶缓慢，西三环六里桥到苏州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闹的是 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乐享生活，我们来到的是周二的固定单元了。那周二呢，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客厅这个空间，在客厅的空间里面，自然待客这个功能就少不了了。所以今天呢，有一位老朋友带着一位新朋友来教我们怎么待客。哎呀，但是我们直播间第一次迎来这么多辅助器具，辅助器具。好，欢迎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的尤克里里老师，完了，他来检查作业了。来自我们Demo 音乐私塾的创始人张嘉迪老师，欢迎嘉迪老师。 Hello， 大家好。 你是来检查作业的吗？ 不是。 吓得我，哎呀，我可以安心的度过这一个小时了。还有一位呢，也是来自于我们 Demo 音乐私塾的李一鸣老师。 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鸣。 欢迎一鸣老师，还有嘉迪老师。今天呢，两位老师要来跟我们说说在客厅里边待客之道啊。而且太热情了吧？你们这上大包小包。 是的， 大包小包还不是送给我的， 走了要带走的。 对，哎呀，你说到人家，不，他们是待客的，所以他们是主人。今天呢，希望你们把我们的直播间就当做你们家的客厅，好不好？就尽情的玩起来。今天呢，还要再一次提醒大家，从本周开始啊，我们要兑现2018年许给大家的这个每周啊抽出一位送500块钱现金的这样一个承诺了。那获得的方式怎么样呢？就是大家每天，周一到周五每天都要来到我们微博上面的直播帖下方留言，不局限于说一定要在直播时段留言啊，有的朋友可能是听回放的，只要在今天24小时之内的时间里面啊，在我的这个微博的直播帖下方留言啊，认真的留言，在周五的我们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抽出当周的这个500块钱现金奖励，到底花落谁家？好啦，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呢，我们的嘉迪老师也带来了，哎呀，酒徒。这酒徒就是都要运用到今天带到直播间里面的这些乐器，然后来迎接我们的客人们啊，客人们赶紧到我们的客厅里面来排排坐，坐好了听歌了。哎呀，怎么办？一听到我的尤克里里老师来了，就有朋友说风吹麦浪，风吹麦浪，为小姐姐疯狂打call。哎呀，完了，风吹麦浪，我跟你说，我除了词儿记得不熟啊，这个指法记得还是挺熟的。待会儿看心情吧。今天嘉迪默默地把尤克里里放在了我的身边， 是的。 然后他俩带着剩下的乐器坐在我的对面，所以待会儿我可能会被迫需要来一首， 可以配合一下。 我过年有练啊，你们不要那个什么，我不要动不动就 diss 我。好，在微博上面呢，大家可以来互动，同时记住了，你互动了才有机会获得我们每周的500块钱的现金奖励，现金红包哦，不是代金券，而是现金红包。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帖，嘉迪老师带来的酒徒到底都有哪些乐器，你喜欢哪些，想要学习哪些，困难吗？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向嘉迪老师还有一鸣老师提问，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 好了，看到你们这么热情的期盼我弹尤克里里的份上，接下来交给两位老师啊，我先去练半个小时，然后再回来。还有人说，哇哦，原来今天是讲代课呀！一会儿嘉宾就会跟主持人说，别紧张，就跟到自己家里一样。对，就是他们俩，我超紧张的，就是每一次家里老师问说最近有没有练琴啊，什么时候来上课、啊，我内心都很紧张。那今天除了尤克里里以外。我们的图片当中还有一个乐器已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了。某某一件说第六张照片当中的鼓声很好听，曾经的丽江网红歌曲《小宝贝》好像就用了这首。 对， 没错。 哦，这是一鸣老师今天要跟我们讲一讲的，带来的这个乐器 非洲鼓。对。 哎，为什么非洲鼓特别适合代课呀？为什么我们一想到这个鼓点儿，我们就觉得哇，就很热情的那种感觉？ 对。 它是有什么由来吗？ 有，其实非洲鼓这个乐器呢，就是最早的时候它是作为西非的一个曼丁文化的一个传承。然后其实在非洲大草原上，大家都知道什么最多，狮子老虎最多 啊，这些猛兽。 对对对。那这样的时候，就是好多部落的人们就是为了一开始先是力求自保啊。这样呢，所以说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找了一些空空的树干，然后呢把一些死去的野兽的皮呢剥下来，然后蒙到了上面，然后他们发现打出来以后声音就跟打雷一样。 哦， 对，声音特别大，就是 早期的那些， 对，早期的那些、 哦、早期的非洲鼓、自制的、啊、 对， 那种树干挖空了以后， 对对 对, 对、 哦，然后呢，后来他们发现就狮子呀、老虎啊，包括大象、长颈鹿啊，这些都特别怕这个。 我们家狗狗也怕打雷。就父母养的这狗狗也怕打雷。 对。然后呢，那个后来他们说，哎，我们就拿这个先来当一个防身吧。所以说非洲鼓其实最早是一件武器。是大家用来防身用的， 是把大家吓跑，而不是为了迎接大家的。 对对对对， 后来是变成迎接大家 的。对对对，后来变成了迎接。然后 好可怕，这一敲我们啊，我们就四散。对，这客厅里没人了，家里。好，这是非洲鼓的一个由来。那它这个为了发出这样的声音，是不是以前的非洲鼓也会比我们现在至少比带到直播间的这个大小要大一些？ 对， 发出这个声儿。 对对对，如果按照现在我们的尺寸来说的话。那他们至少应该到15到18，甚至到20寸左右。 对，就我们现在拿的其实才12寸， 对 吧？对， 十二寸。 对，你想，它可能是大将近一倍，就更、 哦、 对。 那可以理解，就是它这个、相当于它的声筒更大，所以它发出来的声音就 更 大， 对对， 更 浑厚一些。 是的，对。 哦，慢慢的演变，这个非洲人民为什么会喜欢这样一个乐器？把它变小了以后，声音好像更清脆，然后就很欢快的这种感觉了。 对，因为。就是随着我们就是人越来越多嘛，然后他们觉着就是不能老是把人吓跑啊，你得把人接回来啊。所以说他就把声音变得更好听一些了。 对，而且看就好、很多那种就非洲的种族部落啊，就是应该是在做一些他们像一些活动吧，我们讲像祭祀或者一些民族性的特地的活动，就会经常打这种鼓啊。 对。就是也是 感觉很喜庆，就我会想联想到这个像中国过年的时候，这个敲锣打鼓的那种感觉， 吹唢呐， 对对对，就会有那样的气氛。 那这不说了吧，一鸣老师给我们欢迎我们一下吧，就让我们也就是今天不能白带啊，乐器不能白带，我们要在我们的客厅里面让大家感受一下啊，我们来听听声儿，现在的这个非洲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欢迎大家。这个哎怎么办，他就第一声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亮相了，是不 是 然后后面大家就开始一直跳一直跳那种感觉。哦，真的是很好听。 很好听。 而且他这个鼓点的这种还是给人一种比较厚重的感觉，就啪那一下拍上去，是不是一鸣老师的这个手法。 对，这个可能 是力量， 跟每个人的手掌的一个掌握有关系。 嗯， 如果说我要想让声音变得大一些，那我就使点劲。就这样 啊、 但如果我想让就是声音变得稍微轻薄一些， 清脆一些， 那就哎，我就碰它一下就好了。 我碰一下这。 对对对， 还有它还有中音、高音、低音的这个区别。 对对对，我刚才打的大部分的都是低音，所以说大家听起来会比较厚一些。 哦， 对，如果说我要打高音的话，啊。对对 哦，那真的很尖，还是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音区， 是 有区别， 对，它是有音差的。 但是是不是音乐老师，因为他是老师，所以他刚才说他碰一下就出声儿，就我们碰一下可能没法出声儿。 不是，你们碰一下可能声音比我还清脆。 这那只是小啊，这个，有朋友说刚才提到20寸是指的鼓的什么啊？直径、半径还是？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嗯， 那我现在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大家都吃过披萨吗？ 都吃过，我替大家回答。我爱吃，你有吗？ 我们也吃新疆的馕啊，披萨。 对对对，然后那个大家可以知道，就是吃披萨的时候是有9寸、12寸，对不对？ 嗯。 那我们的这个鼓面呢，其实跟披萨的那个面积是一样的。 哦，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12寸，包括说再大一些吓跑猛兽的18寸的那种， 就 是你把一个18寸的披萨盖在鼓面上，衡量买对没啊？ 对，那这样的话就是他们过来吃完了以后就不吃你了。 啊、 我觉得这样以后再打非洲鼓的时候就会直接想到披萨。 啊，这个 还有馕、 这个，还有新疆的馕。这个、我想的点总是跟大家不太一样啊。说问一下第二张图片里边，因为第二张图片呢，就是只能看到竖着的这个感觉啊。说这也是今天讲到的非洲鼓吗？ 啊，这个呢，其实也属于非洲鼓的一个类型。 嗯， 对，就像我们平时打的这种，就是我刚才打的这个啊，这个呢，它的学名其实叫金背鼓。 嗯， 叫金背鼓。然后呢，就是大家看到第二张里那个竖着的那个呀，那个呢叫卡哄， 对， 卡 哄， 对，音译过来名字叫卡哄鼓。 嗯， 那个呢是直接击打在就是它的一个木板，然后木板后面呢是有一个就相当于一个链条，然后就模仿了一个军鼓，就是平时我们小时候打的那个小军鼓，啪啪那个声音，对对对对，它后边就会有一个那个，然后打出来呢声音其实音色。更像是，手鼓，就是这个非洲鼓跟架子鼓之间的这么一个感觉。 但是就是第二张图片当中的这个，我们能够把它归为非洲鼓的一个分支。 对对对对，可以、 哦、 可以，没错。 那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啊，圆形的这个也是非洲鼓的一种。 对，对这个是应该是相对来说更传统一些的金背鼓，这是。 啊、哦，金背鼓，那就是，还有人说啊，好喜庆啊，刚才一鸣老师。对，这么厚重的声音你是怎么听出来的？还是因为节奏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嗯、对，然后还有朋友说了，听了非洲鼓以后好想啊呜。 叫几声。 哎，对，这个问题刚才我也问过一鸣老师、 嗯， 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客厅里面啊，要这样跳起来唱起来、 嗯， 因为大家总觉得唱和跳好像是不分家的嘛，一定要很喜庆、 对对对 很欢乐，待客的时候一定要大家有唱有跳。 嗯、 那所以，我刚才就问一鸣老师，我说非洲鼓还需不需要搭点别的乐器？因为今天家里老师又带了吉他，又带了尤克里里、 嗯、 啊，甭管他是不是为了检验我，反正这好像看起来是要跟这个非洲。鼓搭一下， 是的，是的、嗯， 所以它可以搭吗？或者是说有相对固定的搭配吗？ 嗯，首先呢，它是可以搭的，它是完全可以搭的。然后呢，其实像是固定的搭配呢、 嗯， 只不过就是说我们平时用习惯了。哎，比如说，哎，佳佳老师他平时弹吉他，那我呢、 嗯、 就是这正好就是第一次我就拿一个非洲鼓跟他配了一下，哎， 嗯、 大家一听起来说是感觉哎非常不错， 也行 哎哎还不错，哎这个样就是说后来我们就慢慢的就是一直这样做下去了。 对、 哦， 而且目前在国内目前就是非洲鼓使用频率最高的应该就是跟吉他啊或者是这种乐队的形式组合小组合的形式出现， 嗯、 就是单独一个非洲鼓去比如说去表演一个节目的形式稍微少一些，对。嗯，或者那个我印象里面就是单独打非洲鼓的这种节目可能是好多人一起， 对 对 然后很有气势的那种活动 啊、 而且 就是他因为很多人一起、 嗯、 所以他有大的有小的、 嗯、 就感觉已经分了声部了，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 中高低音差不多， 嗯，自己可以成曲， 对对对。 那在传统意义上就说在非洲这片大地上面、嗯、大家来待客的话他就鼓就够了，因为刚才啊呜了嘛， 鼓还有歌声，我觉得 对对对对对 应该是有他们的那种，就可能没有其他乐器传，就是鼓和歌声， 对对对对 哦，然后搭配起来很有节奏感， 对对对对 大家可以跳啊， 对 对 对 对 嗯，这个有人说了，反正今天啊，这个小夏姐姐弹尤克里里是没跑了。 对，先让他俩这个吉他搭一搭吧，尤克里里跟鼓搭不太上了，你们不要这样子。还有人说，这看第二张图，这下面这字母是惠普的鼓吗？什么惠？那不是 H 吧？那是 L 吧？ 对 ，L 对 对对对， 那只是一个也是个品牌， 是个品牌， 对， 相对来说比较有名的一个。其实而且就像那个卡洪鼓，就刚才说坐在上面那个鼓，其实挺蛮有意思的。就之前我们去演出的时候，然后就会有人问，哎，你们怎么带个凳子呀？ 你是怕坐不下吗？ 这个鼓是坐着打上去的，就坐在上面打。 哦、 啊，它真的是可以当凳子，你必须要坐在上面， 因为它 坐在上面，然后敲它的这个木板， 对， 是吗？ 侧面。 哦，哇，这个 就走哪打哪，走哪坐哪。 还好我们直播间这个是有椅子的，不然的话我会提醒嘉迪老师说，麻烦一鸣老师自带一个小板凳，然后我给你在旁边支一个话筒。嗯，好，嗯，说到打非洲鼓啊，然后又很欢快，可以在我们的客厅当中来待客。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隔音，如果家里面的隔音不好的话，自己在客厅里边就很多朋友一起来打这个鼓， 嗯， 会不会就声音太大，然后哎，吵到隔壁的邻居？ 对，像这个情况，就我们这边的好多学生，他也都说过这个问题。 嗯， 那我给他们支了一个招呢，就是拿块毛巾放在上边。 放在哪儿？ 就是放在鼓面上。 放在鼓面上。 哦， 对，拿个毛巾放在鼓面上呢，那它会给鼓起到一个制音的作用，所以说听起来声音就是 比较瘪， 对，比较瘪，没有那么大了就。 哦， 所以说声音的穿透力就是它不是那么强了。 先隔一下啊。 对，但是平时在就是平时要真正就是自然的去打的话，声音其实穿透力还比较多，就肯定会隔壁肯定会听得到。 对， 对。 好啊，这个还有人说，那抽空也来段你的啊，主持。对，我就说，对，我就不爱请嘉迪老师来，你知道吗？这自从我说我要兑现承诺，说到做到啊，不可以每一次都推迟学习计划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尤克里里这事儿啊。嗯，好啊，还有人说第二章的这个鼓，就是刚才说可以坐在上面打的这个鼓，好像貌似在歌手这个节目当中会经常看到。是不是因为这一季张韶涵她老唱，是吧？比较空灵的那种歌，可能会有一下咔来一下这个节奏。 其实像就这个吧，就是像这种鼓，头几年倒用的还比较少，就是因为最近几年呢，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些综艺节目，尤其是音乐类的，越来越多样化了。所以说，就是尤其是有好几档节目，就是已经开始像一些独立音乐人、民谣音乐人，像他们已经开始这种传播了嘛。所以说，他们上的时候就是很自然的，就是一个习惯吧，就会把自己擅长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自己平时接触的最多的一些东西，直接给拿到大屏幕上来。这样的话，就是之前没有接触过这种鼓的人呢，那通过这个节目就能。 对， 看到就能了解了。 对， 就是确实现在国内的音乐人已经开始在慢慢的把非洲鼓作为他的一个伴奏的乐器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好像很常见了已经。 是的，是的，是的。 好，那上半段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刚才嘉迪老师已经就抱吉他抱了20多分钟了，就一直没有机会弹，你知道吧？好，我们在上半段呢，就请他们俩用吉他搭配这个非洲鼓，给我们来一段这个感觉的。另外提醒大家，想来看图，同时呢，想要给我们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啊，微博上面看到周二板块的这个直播帖下方，大家可以全天在上面留言啊。只有在周一到周五每天都留言的朋友，认真留言的朋友，到了每个周五的时候啊，才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送出的500块钱的现金奖励，每周都有哦。来吧 ，OK，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啊， 来一段 吉他和尤克里里，吉他 和吉他，完了。完了，对，我知道下半段我表演是跑不了了。 OK， 来个情非得已吧。 好， 大家都听过的首歌。 好， 相信，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

想装修啥都不懂，预算有限怎么办？ 找全包圆啊，999元每平米，一价全包圆。 那80平米8万就够了，装修管家具管吗？ 管，还是全屋实木家具。 建材管，电器管吗？ 管，多件大牌电器任性送。 灯具管，窗帘管吗？ 通通管，毛坯到入住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加多件电器限量送，快打4006068866抢起来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坐轮椅下车三天，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风骚的烟天，古城春风的仪式，回忆逛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乐享生活来到周二的固定单元了，我们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客厅。小肉蚊子说今天的客厅有点热闹呀，非洲鼓还有尤克里里。对啊，我的尤克里里都还没有开始表演呢， 你们就觉得有点热闹了。对，因为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还带了非洲鼓、吉他、尤克里里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变身为你们家的客厅的时候，这个客厅真的很适合迎接客人，也非常的热闹。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于丁某音乐私塾的，一位呢是我们的创始人，同时也是吉他老师尤克里里老师啊，双语吉他老师张嘉迪老师。欢迎嘉迪。 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今天要给我们来展示一下非洲鼓，同时让我们了解一下这项乐器的李一鸣老师，再次欢迎一鸣。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鸣。 哎，还有朋友说曾经在后海啊，看到很多人在一起打鼓，然后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是满满的专注虔诚，欢快的旋律在当时和煦的春风中似乎在诉说某个古老的故事。有吗？刚才一鸣老师敲的，你有没有感觉也在诉说某个古老的故事？ 我在诉说一部电影，我觉得 很有故事感啊。非洲鼓确实是这样，很有情节感。然后呢，哎，这个还有朋友说看来动力啊都来源于务实。你是说赶走狮子老虎吗？哎，好像确实是这样。对，我的学尤克里里的动力也来自于务实啊，确实。就是因为许诺，因为承诺了大家啊，为了给大家树立一个我是说到就做到的形象，这个务实。还有刚才不得已上半段要进广告，但是也有朋友听到了我们一小段主歌的这个情非得已。说乐器伴奏而且歌声也很美啊，说要是有朋友第一次听到节目绝对会认为乐享生活是个音乐节目。生活音乐也是生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嘛。 对 不对？好，就我们也不是一个纯音乐节目啊，我们是个生活方式类节目。同时呢，大家如果想要继续跟我们聊天，让我听到你们，看到你们想要听我弹尤克里里的呼声，还有呢，就是待会儿。可能啊，可能在我的这个自信已经， 大家快留言，快留言。 对，自信已经建立的差不多的情况下， 跟两位老师来合奏一曲啊，虽然我也没想好要合奏什么，嗯，最近练的几个都练的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还没有敢去跟老师汇报。 嗯， 好，微博上面可以来找到我们留言啊，跟我们一起今天在客厅里面聊一会儿天儿，然后听一听非洲鼓很欢快的旋律。可以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主持人江夏的微博这五个字找到我们，就可以在周二的这个直播帖下方来留言了啊，每天留言才有机会获得周五送出的一位500块钱的现金奖励，是我们节目送出的。哎呀，这个还有人说这鼓的音律啊感觉特别好听，嗯，但还是因为一鸣老师弹得好，鼓敲得好。 对主要是因为这个鼓好。 主要是因为是照着披萨的尺寸去买的。 对，主要薄了。 对，哎，我们也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啊，非洲鼓，因为上半段我们也说了，它好像其实真的在非洲，它来用的时候，它就只用好不同的鼓，然后大家就可以唱可以跳， 嗯 啊，所以它完全可以起到一个伴奏的，就即便说不跟其他的乐器来搭配的话。 对，其实也是可以，就是我们看到有好多，包括电视里，包括我们平时看到那些资料，就是好多非洲的部落里，他们就是比如说点一个篝火，大家应该都见过吧，点一个篝火，然后呢好多非洲人就围一圈，然后再拍鼓，然后就用刚才我们那种那种方式。 对呀、啊，又啊呜了。 对，然后但是你们发现他们还会跳舞，对吧？会伴随着鼓声，然后就按这个节奏。所以说你会发现，就是非洲人的舞蹈，就是他们的节奏感是非常强的。 嗯， 所以说其实这个就是跟他们的伴奏有关系。 哦，所以其实他们这个就是刚才一鸣老师这个。啊，给嘴巴上给了这个节奏，其实对于非洲人来说就是韵律了啊，就是旋律的感觉了。他没有严格的要唱曲儿唱词， 对，他们没有说是系统或者理论上的东西，他们就是完全就是来源于生活， 对， 然后就是相当于代代传承嘛。 嗯， 这种感觉，然后慢慢把这感觉传过来了。 哦，哎，那说到这个吉他配上非洲鼓这种感觉，是发现说他们中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哎，可以搭配起来啊，或者是比较共通的这种感觉。 听起来比较和谐吧？ 对，其实因为是这样，就是比如说，像一个乐队，就是通常会有架子鼓，是因为都是电声乐器，整个的这个声音，包括这个声场啊，这种感觉都是比较合适配架子鼓。但是当你一把吉他弹奏的时候，或者一把尤克里里弹奏，它比较单薄，比较轻，那么配上非洲鼓这个音色就特别搭。你要如果一把吉他配一个架子鼓，这边是民谣琴，那边是叽里咣当，就可能相对来说不是很和谐。所以现在很多音乐人，就是独立音乐人啊，或者说民谣音乐人，他在一个人或两三个人弹唱的时候，加上非洲鼓，就觉得比较合适。 其实两个乐器感觉都是比较干净和纯粹的这种声音。 对，原声乐器可以这么讲，叫原声乐器。对。 哦，那一鸣老师，你在平时这个非洲鼓的教学当中啊，你会发现大家如果说单纯的就学非洲鼓是 OK 的吗？比方说我可能觉得我单纯学尤克里里，那我也可以弹也可以唱嘛，对不对？我就可以起到给人伴奏的作用，也可以自己陶冶一下。那非洲鼓的话，它就是比较适用于什么样的一个范围？ 非洲鼓，之前也有学生问过我，说是老师，我学完了以后我要干嘛？ 对，我怎么用的？ 对， 我去哪儿演？ 我说你可以 后海吗？ 对，你可以买披萨去。 买非洲鼓主要的目的是买披萨。 对，然后其实呢，就是非洲鼓这个乐器，就首先它是锻炼了大家的一个节奏点。对，然后就是可以通过这个鼓点呢，帮助大家把一些节奏啊，包括音乐的感觉啊，都是有一个提升的一个状态。这是它的一个好处。然后如果说是我们非要自己玩呢，那也可以，比如说我们平时放个伴奏，对吧，我们放一首歌，然后呢我们就根据歌这样打出来也行。然后再就是可以说自己没事的时候可以就是想怎么拍怎么拍，就是作为一个就是 一个发泄的渠道。 其实是这样，就是因为我昨天晚上跟一鸣聊的时候，我还想起来，就是说这个单独打非洲鼓，因为之前在纽约的时候就在街头嘛，就是他会有一个，就我看到就是他们是一个街头艺人一个组合，然后有一个哥们儿，就是他拿那个桶，他拿那个破旧的桶，然后拿两个这个小锤小那个鼓棒，就在打那个鼓，然后他觉得一个人在秀，但是都特别好听。就是说其实也就是说这种非洲鼓也有人这样去打，就是当你打到一定的这个频率或者说这种节奏感一出来之后，人也可以就是 就是 被吸引过来， 被吸引，都被投入进去，哦、就是在听那个古典，没有任何旋律，但是你就觉得很投入，很好听。 嗯， 对，嗯。 那这个其实跟，比方说跟我学尤克里里啊，跟很多人找佳琪老师学吉他，这学一个非洲鼓的概念其实是一样的。多数首先还是愉悦自己。啊，就是我在工作呀、学习之余啊，我有一个 兴趣爱好、啊 哎， 或者是可以去成，就是那种借助的。 而且说起来，人家说，哎，你会什么？会非洲鼓，这阿姨还比较酷哎，听起来是不是比较宇宙？ 下次你就说我会非洲尤克里里。 对，说哪个老师教的？哎呦，不好意思说。还有这个爱游水的老虎也在说啊，刚才因为不是有位朋友说他在后海听到有人一起来演奏的时候，觉得还是很古老的故事。这位朋友也说啊，什刹海到了周末的时候就有朋友在演奏非洲鼓。哦，看来很多人对于在北京啊听到非洲鼓的这个地域性很容易想到什刹海。 对，在北京应该是这样，想到这个后海鼓楼。然后在国内的话，大家可能很多人想到云南，对吧？想到丽江。 对， 这个就是很多人去丽江 平遥。 对、 对， 就很多人去丽江都会就是带个非洲鼓回来。就我们的学生里面很多这样的，就是去那玩，因为那边到处都是卖非洲鼓的，然后音乐人就街头艺人啊什么的都会打这个非洲鼓。 对， 哦，我以为云南还卖葫芦丝，现在已经改了方向了， 对吧？对， 转行。 需要顺应市场这个。 哦，对，就是因为那个就是吹起来也很容易嘛，是不 是？ 好像就是号称什么几分钟就能学会，所以很多的游客会被吸引。 对， 而现在因为这个鼓点儿啊也很吸引大家， 对，非洲鼓很流行。 对， 还有人说你们不是为了披萨吗？他说那会不会有人买非洲鼓是为了把上面的皮摘掉，然后多买几个把它缝在一起当地毯呢？那得买，第一都得买18寸的，因为这样可以少买几个。 对， 你们这个啊，还有人问我咳嗽好了没啊？这个。对，你们是在担心我待会儿弹尤克里里弹到中间， 快拿一首吧， 咳起来。好了，这个，我们今天假装是个音乐节目，来跟大家，哎呀，我这，你们从耳机里能听到我的尤克里里声吗？我把这个音乐声变小， 可以， 还是可以听到的啊、哦，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看鼓声，我把你的鼓声给你调小点儿，这鼓声出来，我就是尤克里里瞬间就没有那个。好，有人问说我学尤克里里多长时间，我说不好意思告诉你。他说他是去年9月开始学的，现在很上瘾，每天都要弹一弹。我每天也弹，但是我每天就只弹我会的，就不愿意再去精进一下新的曲子。我跟你的时间差不多，我大概是去年可能也是九月份，然后在节目里面说我马上就要去学了， 对， 然后真的是马上10月份就去找， 对，是这样， 找佳琪老师学了，但是呢，到目前为止也就上了4-5次课吧， 就是还不错， 对，还是可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的啊。展示一下我最近好不好？最近因为比较喜欢这首，但是就要辛苦一鸣老师跟上我可能不太熟练的节奏，也要辛苦大家啊！我们乐享生活呢，偶尔也会变成一档音乐类的节目，因为这音乐真的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啊，陶冶一下。好了，大家不要嫌弃啊，尤其是你们在上半段已经听到了，佳迪跟一鸣的那个情非得已，你们在听到我这首，你们可能有点嫌弃。不要转台好不好，你们不转台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甜蜜蜜啊，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梦里见过你，笑得多甜蜜， 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 谈完了以后会不会发现互动量骤减？大家全都离开了嘛？我现在才有时间来看一下你们的反馈啊，嗯，对， 发现又涨粉了。 嗯，对，不是，为什么最后大家期待的是我跟哦，我看成跟合影，说期待跟嘉迪老师再来一首，就对，因为哎，上一次我跟嘉迪有用尤克里里和吉他，嗯，但是大家说。哇，原来是合奏的曲儿啊，感觉特别的投入啊。对，唱的不好只能用投入来形容。好了好了，嗯，还有小人蚊子，谢谢你啊，谢谢你的鼓励啊，说笑得甜蜜蜜，好好听。对，哎，我也没有想到尤克里里其实和非洲鼓其实它搭起来也非常 可以的， 嗯， 可以的。 但因为我学尤克里里的时候，嘉迪就跟我说过，说相较于吉他来说，因为你一弹立马这个啊，一个非常清脆啊，非常高的音和这个吉他很低沉的这个声音，瞬间就可以形成一个对比。 嗯， 那这个哎，尤克里里很清脆，很哎有点高调啊， 嗯， 这种 声音， 跟非洲鼓也是完全可以的。 对，其实是可以的， 嗯， 因为非洲鼓的高音它的频率其实跟尤克里里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当我们打高音的时候呢，就像我刚才给你伴奏的时候，其实大家并没有听出什么违和感来 啊，对。 嗯， 所以说反而会听出就是你的声音就是你的音色会比较丰富，然后声音， 嗯， 整个声音变得比较立体一些。 对， 这是因为我给你加了低音。 哦，原来是这样，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理解它。 对，它不一定说高的乐器一定要是配高音频比较高的， 嗯， 就可能会有一相辅相成。 对， 就像就乐有一些乐队里面会有贝斯，就是它给一个低音， 嗯， 铺个低音，这样会更， 嗯嗯， 更丰富一些。对对对。 啊，其实一鸣是口技老师， 嗯， 是不是？ 我是比伯克斯老师。 对，他刚才就啊，就是，然后现在又给我们就是face 又出来了。哦，确实，嗯，这个感觉我们理解了，就是因为如果我单弹尤克里里，然后我再唱，大家只能听到人声尤克里里的声音， 对， 没有那么丰富， 对。 如果这个时候我有一个学非洲鼓的好朋友， 嗯， 大家一起在客厅里边，你看可能还有吉他， 对， 瞬间这个层次感， 层次有了，对的，是这样，嗯， 哪怕只是很简单的一首歌， 嗯， 甜蜜蜜它本身旋律什么也很简单， 对， 嗯，对， 啊，说真的没有想到啊，合奏鼓还是可以这样去伴奏的， 嗯， 对呀，啊，所以嗯。 因为手鼓呢它是一个就是兼容性比较强的乐器，就是它既可以打一些节奏感比较强的，就是比较快的，然后同样的也能打一些就是稍微柔一些的东西。 对对， 啊， 对，嗯， 哎，就是你看大家就没有想到啊，这个期待我发专辑的，我只能说你们对于我的期待很高，对我的要求真的还蛮低的。还有人说，嗯，哇，都什么都说，哦，真的现场就唱了，听完了，而且没转台。很棒很棒，谢谢你没转台还跟我们互动，好不好？嗯，对，然后也有人说我昨天还，那真的是比较拼，因为我确实昨天还在咳嗽，就是属于咳到我要关话筒让嘉宾 说。昨天在咳嗽，我说不停的有人在问哈。 嗯，对，嗯，就是确实是有一点咳，今天就是忍住了哈，好不好？就整首《甜蜜蜜》没有咳，我对自己的要求还是嗯好啊，就是。而且说今天还要自弹自唱啊，对，是不是有没有觉得就当个电台主持人还是蛮不容易的？所以你们就啊多多的在微博上面来跟我互动鼓励一下，好不好？嗯，同时呢，如果大家也想看到刚才好听的尤克里里，然后怎么样可以让它更层次更丰富？这个非洲鼓啊是什么样子的？包括演奏它的，今天我们这个图片当中的非洲鼓的这个是一鸣老师吗？ 是 戴帽子的这个 第六张 啊， 对对对对 对， 嗯，对，然后再看看刚才啊，这个给我伴奏的一鸣老师的照片，可以到我们的微博上面九图里面第六张认真的看一看啊，虽然光线有一点昏暗，啊，可能一鸣老师是故意的， 然后产生美。 对，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看在你们家的客厅里面，如果你已经像哎刚才那位跟我差不多时间学的那位朋友，你看他九月份开始学尤克里里，现在也爱上，对不对？ 嗯， 因为确实是比较放松的， 是的， 让自己哎可以有一个